在这教会服侍了五年啊，就是你可以就是意思说是走塞啊，所以就是教会的从头到尾都是把我以前李林讲骂我的时候啊，就算教会有个人来这边中炸弹都是管你的事，因为我是我啊在这边看管啊，我之前不明白，我就因为问这么什么东西都管我事啊，厕所没有洗就管我的事啊，那个人打架受伤又管我的事哦。去年有个弟兄跟一个弟兄青少年啊，他们打架受伤了，够李林也是怪我在身上。我那时在忙着不懂去哪里，他们在打架也是怪我。我之前不明白过，我就想一下，如果我都管不骂我骂谁啊？还会骂谁？骂你 ，Isabel 啊？是啊，我因为他是信任我嘛，他就把这个教会，他这啊、for information， 他去了外国。他每个新年都会、拿两个礼拜的假期，他就去、到处去休息啊，去休息啊，跟神单独、寻求神。每一年的都是这样子，新年的时候你找不到他都是去外国去度假。但是他就把这个教会，他是告诉我，虽然我不在这里，但是这个是耶稣的教会，教会继续找跑，祷告会继续跑。所以、那个星期六的那个晨祷也是继续跑，我本来想偷懒的，也是不能偷懒。要继续跑七点半要来教会开门跟、去寻求神、所以感谢神、虽然德德冠离开了，他就把信任交给我。今天跟大家 讲这个道，今天的主题、是关于到新年的。所以、看到我们教会布置到、很多红红啊，我今天也是穿特地穿红色 配合一下新年的这个气氛。大家有去那个文化节吗？最近文化节布置到很美，但是我去到城墙那边更美，都是红红色的，都是已布置的红。这个新年都是在圣经是有讲到的，就是那时约他们埃及带出来，就把这个红，为什么看到有些人红布挂在那个门口，就是那个那时他们带那个摩西带他们出来的时候，那个埃及王不给，他就说要把那个羊的血放在那个门口那边，这个天使杀人的天使就不会去进去那个家去把里面的人杀掉，孩子杀掉。所以啊，这个其实我们看我们农历新年也是很符合圣经的、OK， 今天的主题新年有我们猜一下什么吗？新年会想到什么？ 红包啊！ 还有 你哦，想 到什 么？你哦， 你。 想到红色，还有 过年饼。 过年饼啊，终于想到吃了。今年想到什么啊，水狼？ 哦，想到要给红包。 也是讲到红包啊。但是今天不是讲这个，讲到我们新年都会去哪里？去哪里？新年之前去 mall。为什么我看到整个这样多这个啊 shopping mall 都会挂很多大买卖？要你去 shopping 花钱去买新衣来穿，所以今天的主题也是讲关于到我们要穿上新衣脱下旧衣。如果是讲到红包，我今天就发达了，今天一人收一个红包。但是不是今天不是讲到红包，所以讲新年的、新年就要穿上新衣。我们先看这个今天的经文、请君豪帮忙我一下放那个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21-32节，我们请最大声的 Elizabeth 为我念一下。 我是 Esther。 Esther。 以弗所书4:21，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相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或作淫毒、 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持，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我们啊，是的，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啊，感谢你能够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年期间都能够有机会来到教会。主你啊，必定会祝福我们，我们必定不会空手而回，但是我们会满载而归，带着满满的祝福回到我们的家当中。主，我们也是为这今天没有来的弟兄姐妹而祷告。主，你来保守着他们啊，出入平安。去到哪里都带着主你的同在，主你的恩膏能够把你的福音传遍天下。我们把今天主你的话语完全交在主中，主你来啊，有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能够学习，以及啊把这个话语都放在我们心中，得到改变。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读的话语，也第一副所说第四章到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但是这个进入第四章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好不好？以副所说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的内容都是提到，保罗都提到神拣选了我们，我们每个都是神所拣选的，每一个啊来到这里听到，就算好你是非信徒，你都是神所拣选，你要把这个福音带给你们，然后你们有这个选择去接受，而且不止拣选，还拯救了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可以跟耶稣一起同作王，然后拯救我们这个以耶稣基督的这个死为我们赎罪。我们每个人 都可能祖宗都有犯一些罪恶，我们可能 有祖宗有拜过偶像，我们这里不是每个人都是谁不是第一个一出生就基督徒的，很多看到很多说 我本身很蒙福，因为我一出生就是基督徒，但是我是睡觉徒，因为我从虽然每个礼拜都没有都去教会，我不明白是为了什么，我以为好像是去庙堂这样子去拜拜一下得到耶稣的蒙福啊！我虽然去主日学，但是我都没有成长到，我现在连保罗都不知道是谁，保罗我都不懂，保罗使徒保罗不知道是谁，他是写了这么多新约的，我还不知道他这个人是谁哦，证明我真的是没有成长到。直到五六年前，我信心神在当中苏醒了我啊，把我拿出来说啊，就是就呼召我，叫我来服侍他，我就能够在当中学习，一天一天的成长。所以我就跟尤金讲你来这边不是偶然的，神要教导你，我不要你就来到这里工作一下假期就回去，然后继续过你的生活，但是我每天都要把神的话语来教导他，让他知道明白他来这边服侍的目的是什么，不然就好像僵尸这样子，每天就赶从就十点来就赶快五点能够回家来做自己要做的东西，不是啊。所以神为我们死，为我们赎罪，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他不只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他还给了我们财产，天上的财产都与我们有份，我们可以跟耶稣一起同作王，这个就是恩典，他赐恩典与我们耶稣同作王，凡在这个罪恶中的都因他的慈爱而重新复活。我那天才跟雨姬讲，我们活在这个恩典当中，不然我讲如果我这样的人去到妓院的话一定是死了，因为我很贪吃啊，在以前死定了啊！神那时赐死很多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贪吃，那个玛拿给了他们还不足，还要拿回去收，等他去发霉啊！神讲今天要吃的就拿多少，还不是他们不是就拿多多，因为怕死明天不够吃啊！我也是很贪吃的人，所以我在旧约的话我已经死了很惨，但是很庆幸我现在我们都活在恩典的时代啊！我们都有机会忏悔改变，用耶稣的宝血来再次的去洗净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再次可以得到在耶稣面前跟阿爸父沟通，因为我们成为公义了。过 OK， 我们重新复活了，在罪恶当中，然后过与神的关系复活，成为一个肢体，肢体就是大家都是一个主内一家人，弟兄姐妹。所以如果有人，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家里，我在家里，我同样敬拜神，我开 YouTube， 我现在很先进啊，什么歌都有 YouTube 可以找。然后什么正道也有，那种出名的牧师，新加坡那种几千个会友的，都正道都在上网可以找得到，就是 Prince 啊，以前的那个什么康熙的那个正道也在那边。去 Hillsong 的这个教会，现在最出名的 Kingdom City Benedictus 他们的教会也是有正道在那边。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这样子在家里敬拜，可以吗？ 怎么不可以？ 我们在家里敬拜可以吗？ 怎么不可以？ 我 不可以？ 怎么不可以 ？OK， 可以吗？ 可以啊。 我们找一个 Ken， 可以吗？我们在教会自己敬拜。 不可以。 不可以？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跟基督的肢体在一起，我们要来述说神的作为荣耀。 OK， 阿门，感谢神。所以啊，有些可能你觉得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但是其实真正的答案是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跟 Ken 说，我们都是一个肢体。你的手可以跟你脚说，今天我要留在家，我不要跟你出去，可以吗？谁讲可以啊？可以吗？你的鼻子讲，今天我要休息，我在家里敬拜神，你自己去教会啦，可以吗？不可以是吧？同样，我们都是主内弟兄姐妹，神给了我们恩典，给了我们这个恩赐，去服侍谁？服侍自己啊，在家里服侍自己，不可以是吗？我们在家，我们的对象是谁？自己爸爸妈妈，自己老婆，我们都不能建立到一个肢体的家。但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有各样各种各样的人。这六年里面，我看到很各种各样的人。有来了也是走了，都看到很多很特别的性格，但是这些特别的性格都是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啊。因为当你遇到一些不喜欢的对象啊，这个才是考验哦。你跟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你买东西给他吃，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我喜欢你，我可以这样子做；但我不喜欢你的话，你喜欢啊？你不喜欢一个人，你会对他好吗？ 想要 对你的身边的人好像对待自己的邻舍这样。 Amen。 但是我们不是很多讲是很容易，做的时候比较难。 我自己当然是有面对一些不喜欢的人，我特别不喜欢跟他在一起，我就有时聚会的时候，李林叫我你帮我 call 这个人，然后我就假装听不到，我就没有答应回事，因为我不想见到他在教会啊。这个是以前啊，不过我知道我自己错了，我有跟上帝忏悔，我每个人都有分教。但是李林知道了，他就每天就针对我这件事，你是不是不喜欢他，你不要教他。我讲没有，我没有这样，我真是忘记了。所以你不要做错一件事情，做错一件事情妈妈就是整天到晚抓着那个错误，不会放过你，就是要提醒你这个问题，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再犯错。我很庆幸我有其实李林他每次都提醒我，有时我不明白我就跟他吵架，但是其实是我自己还 不懂事啊，那个时候。所以你们有什么对我有什么看法，你也是可以直接跟我讲，然后我就可以接受批评，然后我不会改天不要叫你来教会了，因为我已经懂事了。我不会不喜欢你。 OK， 你们大家都可以彼此劝告，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肢体，我们都需要改变。所以刚才提到什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家里敬拜，我们都是一个肢体，我们都要一个对象去服侍。在家里的话，你只可以服侍谁？服侍你爸爸妈妈，而且你不会成长，因为你爸爸妈妈你都很了解。但是来到教会，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人能够得到这些考验，能够提升到我们自己的灵命。可能你脾气很不好，但是你在这通过这些试炼，你能够改变自己的脾气。 OK， 我们都是一个肢体，很重要。如果改天有弟兄姐妹讲我在家里敬拜，你可以告诉他你在家里你要服侍的对象是谁。我们都是一个肢体，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啊。OK， 所以我们看回去那个经文，现在这个一到三节都是讲我们最后保罗高教导我们，我们是被耶稣基督赎回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上虽然是暂时性的，但是我们都有神的目的，神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传福音还有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的度过。如果我们这边在这边都不能好好相聚，去到天堂不是更迟，去到天堂每天都要见面啊。所以我们这边就要开始学习怎么样适应天堂的生活，敬拜神。所以敬拜团我们敬拜都是要很用心的去敬拜，因为改天我们在天堂都没有东西做除了敬拜神。 OK， 我们现在看第21到24节，24该提到了。 OK， 如果你们听过了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去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罪人，这旧人就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又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一起说，跟你隔壁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脱下旧人。脱下旧人很重要。 OK， 为什么我们要脱下旧人？当你们去到 可能去到露营，你的衣服肮脏了，你们会想要一面穿着它吗？不会，会吗？好像感觉到好像会哦，不会，我们都不会啊。我们衣服肮脏一点，我们都会想要脱掉，尤其是可能一些比较偏爱干净的，连多多光跟李玲他们很爱干净，他们就算一点点口水他们都不敢动，他们是很爱干净啊，因为他们相信细菌的感染啊。所以我们更何况如果我们旧衣，我们的衣服变旧了肮脏了，我们当然是要脱掉哈，因为我们会怎样？因为穿上旧衣的话你会感觉如何？ 很不错， 不错， 不错。 正常一点的答案。 呀，就不喜欢了。 对，我们感觉到很不舒服，我们穿上旧衣感觉到很不舒服，所以我们为什么脱掉？你会因为这个旧衣放新香水吗？因为你很臭嘛，你觉得很臭，你放个香水给它香一下，会吧？我真的是到一个弟兄真的是这样子，他不喜欢冲凉，不懂啊，是不是不喜欢冲凉，还是他懒惰冲凉？他就是那个衣服可以穿了，放回去车上，过第二天可能没有衣服穿了，又再拿来穿，喷一下香水来教会。香香吗？我们发觉不到吗？但是他自己知道那个衣服是放了很多天了。真的是有这样的人，我真的是看过这个弟兄，他已经不在了，他真的是把那个旧衣喷下香水就来教会了。所以当我们看回去这个经文，我们要脱去从前的行为上的旧人，为什么？因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我们都活在我们的肉体啊。我们大家相信生老病死哦，我们去到医院看见很多病痛的人，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有时可以去看一下一些医院的探访，可以看到很多有需要帮助的人都在那个床上受苦，在等待死去，因为他们没有耶稣基督，他们没有盼望，他们的一天一天生活就是要走进棺材而已， 很可悲，但是他们都需要，所以他们都需要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 OK，而且有时去到丧礼也是，你可以发现到那些人家属都没有盼望，失去了这个家，这个可能是爸爸，可能是妈妈，很年轻就失去了。我一个朋友的父亲刚刚得到这，他已经不是刚刚了，是一段时间得到这个第四期的癌症，他们很失落。我找他的时候，平时他是没人跟我讲笑的，但是他一问他你怎样啊，最近他都讲不好，因为他父亲，他知道他这个父亲有这个病。他需要照顾他，他本来是在外国做工的，他都要放下他的工作来这边跟他妈妈一起照顾这个爸爸，因为有这个病。但是感谢神，他们最近有去教堂，因为他们的亲戚有是信主的，就把他带去教会。然后我也是在透过信息这样子鼓励他，所以可以看见有喜乐，因为我们信主，我们都是要有喜乐。这个喜乐跟平安是外面找不到的，我们在教会。从敬拜的时候，我不懂你们，我在我敬拜的时候充满着平安，在敬拜的时候充满着喜乐，我就跟神单独面对面，这个平安是真的是外面找不到。因为我试过很痛苦，试过很痛苦，你们试过吗？你们回想一下你们最痛苦的时候是怎么样度过了？可能没有钱，可能女朋友离开你，还是可能你家人去世，那个时候我都有试过这种感觉，很痛苦，没有人能够帮助到你，没有人能够满足这个痛苦空虚，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我一段时间这痛苦一段时间都是在挣扎，我一面在寻找跟人家寻找爱安慰，但是都得不到，因为你把对象放在人那边。但是有一天我直接很这样不耐烦了，我就直接哎呀不要在这里了，我就专心那个时间就去祷告，我开始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能够安慰到我。刚好读到那个经文说，我们要把旧事已过抛在脑后，专心向前。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为了我们打胜仗。你为什么为了这个鱼放弃整个海岸的感觉？就是这种道理的感觉，就是前面耶稣已经为了预备好的道路，你不需要为这因为现在的挫折而感到悲伤。这个是我得到安慰的。我一看了那句话，我很感到安慰。人的话语讲一千千万万个字都不足上帝讲一句话你那次的欢喜，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就可以回到去这个，为什么我们要脱下旧衣？我们要旧衣都会渐渐坏去。 OK， 当我们脱下了旧衣，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心智。跟你隔壁姐妹说，弟兄姐妹说，更新心智。看，这巨人会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就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一个乞丐，如果你把他跟他换一个新衣，他会不会从此得到改变？会吗？虽然不会啊，因为乞丐已经习惯了穿旧衣哦，他习惯了头发肮脏脏，习惯了指甲长长黑黑，整个人黑黑。你一跟他冲凉，他恨不得快快死掉，因为他不习惯。所以一样，当我们要穿上脱下这个旧衣，穿上新衣之前，我们一定要改换我们自己的心智，告诉自己，我不要再穿这个旧衣了，我们要穿下一个新衣，我要从此改变我们的心，不要再跟旧的这个可能是坏习惯都好，跟有什么关系啊？新年到了，OK， 我们不要再有这样的，我们要改换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思想很重要啊。基督徒的思想战争都是在思想上。你今天你一感到自我可怜一下，你就输了，魔鬼就跟你进来了。是的，是的，你很惨，是的，是的，真的是你很惨。那个女的真的是很坏哦，这样子丢下你啊。可能你就怎样自我可怜？还有什么自我可怜？我很久没有试过。可能你成绩不好，你妈妈骂你，你就自我可怜，说我，哎呀，我怎么样读都不好，我是这么的笨啊，我是这么的蠢啊，我真的是烂泥扶不上壁啊！你会这样子的，不断的告诉自己。在讲哪里？所以，但是我们要更新我们自己思想。当我们更新思想，我们战胜了。你今天跌倒了，你的思想告诉你，今天跌倒是学习要如何学习怎样站立起来。很自然的，你就会感觉到不累了，不痛。我看过一个父母教的孩子，他孩子跌倒了，他就告诉没有事的，没有事的，不痛不痛。那个孩子真是不会哭了，跟他洗脑了，就告诉不痛，他真的是不痛。啊，我真的看过有父母这样的教孩子，他就不会哭了，跌倒不会哭。OK， 所以我们的思想很重要。每次如果你想要自我可怜，想要自己很穷，是啦，我很穷，我很穷啊。我吃的我是这么差了，哎呀，我不会讲话，我曾经这么怕上台敬拜，我真的是很怕，我很怕上这边，我每一次上上去我也很紧张，不知道怎么样做。但是有一天我学习的改掉我这个思想，说这个是上帝带领，不是我在带领。你这样子改掉你思想，你真的是能够放纵去做了，神人就在当中使用你。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遇到一些问题，你就告诉说神与你同在。做任何事情，去到印尼宣教，我那时跟这些一大堆整100个人那个印度人那边，我去到那个宣教，我真是不懂他讲什么，我很怕我去到那边。但是我去到那边，我就告诉自己，不断跟新界的人，上帝与同在，不是你在讲，上帝在跟你讲，而且他们不认识你，你可以说讲什么，他们都会相信。没有啊，这开玩笑。我就告诉自己，神与我同在，我就不怕了。我去那边遇到100个人，虽然我那时候有点紧张，但是神能够透过我发出那个话语，很顺的教导他们，因为教导他们这样子，讲道很顺的，很顺的讲道。过后还有很多很多人更多人跟我讲，讲道很好，讲道好，我就感到真的是感谢主，因为这是神讲话，因为靠着我自己，我真是讲不到。OK， 所以很。当我们脱下了，我们就更新自己的心思。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道理所影响。世界可能教你很多东西，但是都是跟基督完全相反的。世界教导我们什么？你觉得世界教导你们什么？ 世界教导我们， 你们不敢坐前面，然后每次给我抓来问问题。世界有你在世界你觉得跟基督有什么 clash 到的？ clash 到问题就是讲基督觉得对，可是世界觉得错。 我在想到一个，可能世界叫我们要怎样爱，先照顾先爱自己。你可以看见到我们社会很多 这个问题啊，已经开始腐烂到打抢都没有人理哦。有些我们看到一些影，看过一个影片，有个人打抢，没有人去帮助他，他被插了还躺在那边，没有人去帮助他，因为他们都很怕是非。马来西亚可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是相信中国有到了这个地步。你们有看到很多影片在中国啊，还有一些问题，他们教有些人甚至为了一个游戏的皮肤可以卖身。游戏啊，最近很这个《王者荣耀》啊，《王者荣耀》这皮肤很出名，他们为了要炫耀一下，可以甚至跟这个很厉害打王者的人上床，为了要跟他一起上位，那种他们打游戏赢了可以上位上位，然后上到很高那边自身荣耀，他们叫王者荣耀，最高的王者。这些都是那影片都是教导他们啊、其实那个男的不是要特地给他上床，是要教导他这一切都不重要。所以我们看见到我们这个社会的这年轻人啊，他们以游戏啊真的是进入到一个游戏，他们肯定可以跟花钱那种。我以前玩游戏我不敢花钱哦，一块钱我都不敢进哦。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 online games 啊，那人丢一大堆钱进去哦，就是为了要炫耀成为第一名，在他们的服务上第一名。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子花钱的，我虽然我也是有进一点点钱，但是我进一点点我是一时之爽那个时候 OK， 因为我是年轻啊OK， 我们脱下了精英，我们更新，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蒙蔽。这个世界的人已经被蒙蔽了。美国现在很出名，就是他们一面在反，一个在反对着堕胎，另外一个支持堕胎。他们说支持堕胎是因为要 Planned Parenthood， 就是一个要要控制这个家庭，不要生太多。但是他们都没有去读那个历史，说这个来源是来自谁。这个来源是来自一个很讨厌黑鬼的人，他们认为黑鬼的民族生太多了，所以要控制一下。所以他们有时 clinic 都会放在一些很多黑人的一些社区，就是要阻止他们生太多。但是他们不是以这个堕胎，他们以这个女性为主的这个去教他们，说你们要女性要照顾好自己身体。但是其实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所以这世界很乱，我们不知道应该相信谁。但是我们来到圣经，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是不可以堕胎。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堕胎？考一下你们。 可以不可以伤害生命？就这个生命是上帝给的。 对，我们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所呼吸进去的。当一个精子跟一个卵插在一起哦，不是结合在一起哦，它就是一个生命哦，就是上帝所结合。不要想歪 ，OK？ 它算是上帝所上帝已经把它一口气放进里面，都是一个生命，每个生命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有什么权利去拿掉那个生命？而且我看到很，我觉得很伤心，就是他们那边写。堕胎是一个很正法的去取掉你的那个孩子，他们是真的认为是合法的。但是没有圣经的人都是，这些都是魔鬼的工作，要圣经所教导的，他们就要做相反的。 OK， 所以这个世界都很腐烂，如果我们跟着这个世界，我们真的是 会堕落。 OK， 我们不要再蒙蔽，因为我们都带着圣灵。这里谁没有圣灵的？谁没有圣灵的请举手。没有圣灵啊谁没有圣灵了？谁有圣灵了？我刚才 问谁没有圣灵的请举手。哦，对，我们大家都是有圣灵啊。我刚才乱了一下，我们都是，我们接受主了，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其实里面，我们都有力量，所以我们不会再有这个借口去蒙蔽。除非你不够清醒神，你就会被这个世界所蒙蔽、所引导。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年来拜礼拜要来教会拜三年，郭德冠也鼓励我们大家来教会寻求神。我们不寻求神，我们很容易迷失，因为我们人就是有一个绵羊这样子，我们需要一个牧者带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牧者，在教会的牧者带领，我们很容易就被外面的人自称有领导力的人就来带领去荷兰，连牧师都会带我们去荷兰，这个更好玩外面的。有时有些走歪的牧师。OK， 我们的圣灵非信徒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要跟他们争论什么。我们清楚知道他们都是被蒙蔽的，我们争论也没有用。 我看到很多影片，他们在台湾尤其这非信徒跟信徒在那边争论争一大堆争 讲一大堆给那网友在那边看，争来都没有用，因为他们都被蒙蔽了，我们就算争赢了他们也得不到他们的这个人，因为他们永远都以为自己对，除非我们圣灵的感动去感动他们。所以我们都要改变，不要穿旧衣的这个思想。第三点，我们改变了这个思想，我们就自然要穿上新衣。告诉你隔壁的姐妹，我要穿上新衣。 OK， 新我是这个新我，看到我意思，我穿上新衣新人，因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和仁义和神洁。这个新人是上帝所造着，我们虽然是这个形象是上帝所造，但是曾经已经被魔鬼偷去了。为什么？因为在亚当夏娃被这个蛇欺骗了，我们就已经失去了这个掌权，我们就堕落了，我们就犯罪了，我们进入这个罪恶之神，我们被拿掉，从伊甸园放在外面，我们需要工作，我们本来可以吃喝玩乐，但是没有了这个这些待遇，没有这待遇，所以现在我们需要靠着耶稣基督再一次的把这个信义穿上。这里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像谁觉得自己很像神的。我觉得没有人敢举手啊，雨静。OK， 但是神是这边告诉我，我们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可能好过神，但是我们可以跟耶稣一样。所以保罗每次鼓励我们，我们都要脱下旧我，穿上新人。可能你有旧的习惯，你要换掉，穿上新人。我们把这旧的一切的坏习惯都脱掉，一步一步更像耶稣。这是圣经讲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可以跟耶稣一样。我们可以，我们虽然是人，但是耶稣也是人。他来到这世上就是要以人的身份来教导我们，带领着我们，给我们一个榜样，让我们可以学习。所以可能你今天的脾气会不好，但是你可以选择改掉这个习惯，靠着圣灵的力量。还有什么坏习惯？可能你妒忌心很强，可能你有一些贪钱，可能 get the good 比较叫什么吝啬，可以改，明天我要更少一点吝啬，明天我要少一点发脾气，明天我要少一点我要多一点去体谅别人。OK， 这三点我们要脱下更新跟穿上。当我们看再看一下第五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这是新人的一些特征。我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弃绝谎言，跟隔壁的说，弃绝谎言。我们无可否认，谎言在这个世界上变得很普遍了。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谎言的话，可以，我们花一点时间想一下，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谎言，如果我们的首相是讲真话的。就算旧的新的也是一样，我们试想是他们是讲真话的，我们想想现在如果他们真的是告诉我们，我们不会废弃那个南北大道的收费，你们选了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国家需要钱，我们会不会去选他们？会吗？如果我们首相告诉我们他真的是吞了那个26亿，我们想想我们的什么还有什么这世界的这个政府啊，我们试想一下，世界这样的世界是不可能存在。我们会，他们如果讲实话，他们一定会被淘汰。但是他们讲，我们要他们讲很多骗话，为了让我们选他们。所以这个世界已经觉得骗话很普遍。这里谁卖保险的？谁卖保险的？这里？没有啊，今天没有来。你觉得卖保险的人会讲骗话吗？我妈妈本身有卖保险的，我父亲里面开玩笑讲，妈妈不敢上街见人，因为骗了很多人。 所以他们都是被不得已啊，我们嘛有可能这个讲骗话不是讲骗你的话，有时一些啊可能你不知道的事情还没有告诉你，然后你去买了过后才知道也是算一个骗话，可能他保险人就是有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他没有告诉你一些你应该要知道的，他等你自己去发现。所以我妈妈可能做了一些事情，所以我爸爸就每天讲骗人骗了很多人，但是我妈妈需要骗人才可以交差哦。怎么样，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真的是世界逼我们去骗人哦，不骗人找不到刺哦，世界告诉我们你骗人的话你自己得到伤害是吗？你们是想像你们小学的时候，我是想我自己小学的时候，我骗过我朋友讲我父亲是大商人，因为我们小学都这样爱念了，怕朋友笑，因为我如果讲我父亲是可能一个杂帮的人，没有做工的，在家里的，我会怕我朋友笑我。所以我这是小学我都会学会讲骗话，为什么？我要保护我自己。所以我们看见有些人有这个弱点，每次讲骗话，为什么讲骗话？为什么？有可能是他的家庭背景有一些问题，他一讲真话就被打，一讲真话就被虐待，所以他们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他们就习惯了讲骗话去保护自己，有做的讲没有做，没有做的讲有做，为什么？为了保护自己。大人讲骗话可能为了找事，不找事回家找不到菜，没有薪水拿回家，老婆会被骂，不然老婆会骂我。OK， 所以刚才讲到这个谎言抛货趁乱，可能我们看到这个百货公司最近我讲明明讲50%折扣，但是你那边有个小小个字 up to 50%， 有些东西只是 10% 卖 20%， 有些甚至没有折扣，这些都是商业的这个这商家的一些技巧，但是都是一个谎言。我们这世界已经变得很腐烂，每个谎言已经很普遍了。但是这个圣经，看我们看一下圣经讲什么。这个我们看一下俊豪，帮我翻开一下启示录21:8。当然，他翻开经文，我就讲一下一些谎言。谎言可能包括趁乱、考试偷看、讲到做不到、借口一大堆、知道而不说这些都是一些谎言。我还记得我去年新年的时候，我讲我要瘦20公斤，最后我走不到，反而加20公斤，都是一些谎言。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忏悔。但是今年我瘦了7公斤，感谢主，我是真的是进食改过了，我知道自己真的是不能了，我就开始改变。OK， 我们看一下这经文启示录，还没有啊，21:8。还有吗 ？OK，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哦，他们的份就在烧这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事，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几严重哦，讲骗话。但是我们还是不知不觉在我们的生活中，为了找刺。我们很庆幸我们活在恩典的时代，上帝的怜悯跟恩典继续的，我们可以饱血洗净。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你觉得你要怎样做？ 做什么？ 这个讲变化。 认罪悔改。 是我们只可以这样子，因为我们活在这恩典时代，我们只可以认罪悔改，而诚意的认罪悔改不再做。我相信如果我们不跟着这个世界的水准而走，我相信神同样能够超自然的祝福你们。你不去欺骗人，反而那个人会得到感动，讲哇，因为我本来知道你要骗我，但是你没有骗我，我就跟你买。我相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神是一个供应者的神，我们不需要跟着这个世界而找事， 所以我们如果跟这个世界的人一样的话，我们成为基督徒没有意义。 OK， 而且讲变化第二个不好，这里赶紧我翻回去，我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如果这个手告诉这个脚告诉这个手，你的手是这个地方是没有玻璃的，那玻璃不痛的，插下去，如果脚插下去怎么样？会痛，会流血。如果这个头脑告诉你的手，那个火是冷的，不会烧到你手，骗你啊，骗那个手嘛，那手去动，最后怎样？烧伤。所以我们教会肢体里面，如果我们互相讲变化，然后变化只是会怎样？互相伤害。如果烧到手的话，头脑痛不痛？我们整个人都觉得很痛，对吗？我们脚踩到玻璃，我们整个人跳上来。我上次我弟弟，哇，踩那个这他不能怎样踩玻璃，他这个整个那个罐子，他跑的时候丢在地上，然后跑过去，哇，很痛。我现在想到痛，他整个脚板插着玻璃。流血，我们整个人都被影响，所以我们讲变化不单只会伤害自己，还会伤害别人，不但伤害别人，也会伤害到自己。所以我们在教会与弟兄姐妹，我们要老实对待。但是这个不代表你可以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可能那个有个安迪姐化妆化到比较浓，你就告诉她，哎，安迪你化到很丑啊，这样子是讲真话吗？对吗？可以吗？还是这个人很肥，但是穿到紧紧，而我们也穿到紧紧，啊，然后你这么穿的样紧，你很肥啊，看起来很肥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啊，我们要学习爱心说诚实话。可能你看到啊，本人今天没有剃到胡须，很样衰，你就告诉他，哎，本人，我今天你怎么没有时间剃胡须啊？你可能剃胡须会比较好看啊。是不是比较好听一点？是不是比较好听一点？我在这边教会我学习了这些技巧。我以前真的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但我对安迪林也是讲，有时候 会这样子对待他。可能我会告诉他，他会每次问我这个照片美没有，我就直接讲不美啊。他就会发脾气，我就中招。我就在当中透过这些痛苦学习，怎样去讲话。因为如果我得罪安迪林不用紧，因为他很大方，他会原谅我。但是如果我得罪到一些弟兄姐妹离开了这个教会，我怎样去负责？一非信徒怎样去负责？他们离开，因为你们非信徒啊！我去了一个弟兄的家，我去过探访他，我们要带他信主。我们讲一下，他就告诉我，你们知道你们基督徒啊？哇，以前有一个蹦什么教会来的。他一进来就说你的屋子满很多魔鬼啊，要赶鬼。哇，如果一个人去到你家跟你讲你的家很多鬼，你会讲很生气是吗？他这我不懂，他这个信徒就是这样子搞到那个人，这个弟兄不肯信主，因为他讲你们基督徒是江水的，一进来就话语好不说你的家很多魔鬼，我要跟你赶鬼。这，所以我们都需要用智慧来去做，我们要用爱心说真实话。虽然他家很多魔鬼都好，我们不可以直接当面告诉他，我们可能可以告诉他，主啊，弟兄，你要不要信主？你信主可以把你这一切不好的拿掉，把好的给你，这是比较好听，不会讲你的家很多魔鬼，搞得人家不敢信主。OK， 所以我们要爱心说真实话。OK， 第二十六节，我们看第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我相信每个人都生过气哦。两公婆吵架，试过吗？啊 ，Abraham 弟兄，你讲没有我都不信啊。所以每个夫妻一定吵过架，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生气，但是不要去犯罪。你可以生气，可能。其实我们因为我们人类都是情绪的，人生给我们情绪去爱人，去生气，去伤心，喜怒哀乐我们都在我们心中，这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可能会有时控制不到生气，但是我们不可以给因为生气这个借口而去做坏事。 有些人很多报纸说是因为生气这个女人去打女儿，打到进，我最近帕默不是有发生一件事情，帕默这边打架，因为一个印度人跟华人，那个华人玩游戏的关系哦，这些小小事情他都可以搬马过来打那个孩子进入医院，这生气都不是一个借口去做坏事。我们生气，我们但是我们有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可以控制的，不可含怒到日落。夫妻吵架，很多吵架都会含怒到日落，是吗？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凡事生气都需要跟人家和好。这件事真的是讲到比较容易做不到。生气，每个人都会生气哦。你觉得我会生气吗？看过的人就知道啊，雪人姐妹看过，还有谁没有？应该没有什么人，大家都会觉得我脾气很好。很自然会觉得脾气很好，不会发怒。但是有一天啊，有一天学人跟我讲啊，学人姐妹跟我说，称赞我，就是我觉得你脾气很好啊，你的脾气很好，你不会发脾气，我就很开心哦，我就很骄傲哦，可能是骄傲了，上帝给我个试验。第二天我去在他面前跟黎玲吵架，而且是骂黎玲那种，骂得很凶那种，你在啊，我讲在想，昨天才被称赞，今天就爆发了。还有一次我在新年讲到啊，不是新讲，新年分享，我分享我改变了，我受不了，然后脾气变好了，也是第二天，也是第二天在外面，这个我不喜欢的人，我真的是针对他，我真的是看他不顺眼的人，就直接讲，直接骂我，讲我坏话，我当这是打一把啦，打一把我就忍一下啊，笑笑一下，啊，OK 是我做得不够好，还在打第二把，我开始脸色变了，在第三把我就真的是跟他吵了，你到底是什么问题，你到底是什么跟我不爽，每次因为 我都是觉得他针对我，这边讲了见证，讲神改变了我，怕脾气变好了，第二天嘛我就真的是爆发了，所以你们做见证要想好来，讲过的话要算数，神会给你考验的， OK。所以每个人都有脾气，这里讲到每个人都是有情绪的，但是我们都要学会管理自己情绪。我现在也是要做见证，我情绪我脾气比较好了，没有，我是真的。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自己脾气好了。我黎玲每次 message 来，我都以冷静的去看待，我觉得我脾气好了。我在宣告，OK， Amen。我在宣告自己脾气好了。哦，是哦，谢拉也看过，谢拉就是在外面看到我跟那个人吵架，在OK， 生气先不要犯罪，我们生气，但是我们要为这公义的事情生气。给个例子，耶稣基督自己做一个榜样给我们，他在去到这个神的殿中，看到很多人在那里做买卖，而且不是买卖而已，只是做欺骗的工作，卖那些鸽子来换，卖鸽子来拿着鸽子去赎罪，就可以得到精神，就可以。那是因为他们需要献祭嘛，耶稣还没有死，所以耶稣很生气，他讲：“你把我的父子殿祷告的屋子变成这个什么 den of thieves， 这个贼的屋子，贼屋。”那时还很生气，把那座石全部翻掉。但是过后他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不再再去讲一些去追究那些人，但是反而继续用爱心去教导。他可以做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我们今天耶稣的生气只是一段时间，而且他为的是生气，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生气。今天我生气是因为那个人讲我坏话，我很生气，我就骂他。但是耶稣生气不是为他自己，他是为着神的荣耀受损，神的殿变成一个贼物，人家祷告的地方他们来做骗的工作，是他因为他很爱他的父亲，他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而生气。这个，如果我们要比较一下，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有时看一些 video， 你爱狗的人，你看到这个狗被虐待，你会生气吗？谁很爱狗啊？这里没有人爱狗，你们有没有爱心啊？爱猫啊？爱狗，你看到这个 video， 那个狗被杀到很惨，或者他们有一次拿那个尾巴丢上去， 会感觉很生气。我就算不是一个很爱狗人，我看见一个人这样子，他们的良心去了哪里？你会这样子觉得？这种就是耶稣的心态。那个时候，他们把神的殿弄到这样的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看到教会肮脏，我们会不会很生气？李林辉啊，你们会不会考验一下啊？如果你们看到这个教会有个垃圾在那边，你会不会？就是谁呀？还是走谁的部分呢？去外面当真没有看到。我每次问他们，你这个是神的殿，我们照顾是因为我们要飞。我每次告诉我同工，我工作就是要你们舒舒服服在这里敬拜神。这是如果你们一点都不舒服，这是我们的错了。因为我觉得同工的工作就是让你们能够专心仰望神。所以多德冠每次发脾气都是因为 slide 出现慢，敬拜的时候没有资格吃，哇，他就走去后面。你知道他走去后面，我就第一个中骂了。我每次看他走去后面，我很怕，因为他一定是有东西才走去后面。所以我们一样，如果看见今天教会有肮脏一点，怎么这样大声了？突然 ，OK， 我们看见教会有垃圾，我们主动去设。你不要设都好，你可能跟主持人讲一声，主持人那边厕所没有洗干净，因为你们便秘都是我的问题。该我讲了，我是走塞，什么教会上上下下都是管我的事。可能你觉得你比较肮脏，你就告诉我一声，我可能会去处理。但是我们不要假装看不到，因为这是神的家，对吗？我们都有份照顾，阿门。OK， 再看公义不情绪，因为我们情绪化的生气啊，会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个狗，这个人杀狗杀到很惨。如果我们是一个控制不到自己生气的人，我们就会找那个人算账，报仇。我要为狗报仇，你杀害了这么多狗。啊，政府那天讲了一句话，什么一个流浪狗都不留，那个是标题讲，因为他讲太多流浪症，这种狗种分狗症，所以一个流浪狗都是他们引起这分狗症，他们一个都不可以留，要杀。之前有一段时间 MBS 我看、在新闻那边看 MBS 开始杀那流浪狗，我有些会有，我就看见他们很不满，讲你要杀狗你不可以抓回去杀，面说是当场杀这样子。这个几个例子而已 ，OK。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个而去做任何事情，因为神是我们的复仇者。看，忘记有一句话说什么我必报应啊？啊，深渊在我必报应，这个是上帝所讲的。但是我听过有个弟兄讲，深渊在我必报应，我讲的，他讲是他讲的哦。但是我觉得奇怪，我就回去看圣经，明明是上帝讲的，还是讲我讲的，他就借着这个断章取义去报仇，他就教其他新的信徒报什么？深渊在我必报应，这是圣经教我的，明明，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人家讲的圣经的话，我们要回去看一下。就算我讲的还好，你们也是回去参考，不然就担心荷兰。所以那个新的信徒也是吓到，他就告诉我，深渊在我必报应，是那个弟兄讲还是神讲的啊？最后知道是神讲的 ，OK。所以我们要去参考。所以公义的生气跟牺牲的生这个自私的事情完全不一样。上帝的生气是牺牲自己，公义的生气是牺牲自己，不自己报仇，交托在神的手上，神会深渊在我必报应，我们只可以跟他深渊。上帝才会采取行动，我们没有值得采取行动，因为我们的肉体的私心是很重的，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因为为着自己而满足，我们的报酬都是为着自己支持的。 OK， 不可含糊到日落夫妻。 OK， 我们进入下一个28。从前偷窃的不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跟你隔壁说，不再偷气。 OK， 这个偷气啊，我们来打开看。我们不是讲钱财上的偷气打抢，我们可以说的是什么？偷懒也是一个偷气，偷时间也是一个偷气，偷情人也是一个偷气。为什么我们要会偷东西？为什么人要偷东西？ 偷啊？为什么人要偷东西？因为他想要哦。可是又做不到。 对，懒惰，懒偷窃的原因就是懒惰。懒惰的相反是什么？劳力。这个人不肯劳力，他但是他要得到一样东西，我后面就是还要得到一个东西，所以他就会去偷，选择偷，因为可以很快的时间得到，不用浪费一根钱，不用浪费一分汗水都可以得到东西。我之前有分享，我不在教会不见2007，在我车上，我虽然知道是谁，但是我也是没有证据，我也是不能讲，我只能够怪自己 不够小心，让人家有机会，是我弄到他偷。因为我中国人有一句话说，钱财不可露眼啊。虽然我没有露眼啊，但是他已经可能已经知道我的 pattern 了。我以前有睡不醒的样子，钱都乱丢，钱没有给多多关，所以就会给他有机会可以下手。OK， 他们为什么偷？因为他们不肯去做多一点工。你看2007摆在你面前，你偷不偷？我们有良心的，我们当然不偷，但是他们那种被魔鬼蒙蔽的，他们自然就拿那个钱，因为习惯了，可能习惯了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为什么他们？因为他们偷懒，是因为他们偷懒。所以我们都需要流汗工做工，感谢亚当夏娃，我们都需要出去流汗，我们每一分钱都是流汗得到的。 Johnny 虽然他是比较行动不便的，但是他都可以在教会做工，何况一些有手有脚有头脑的人，这不是借口。 Johnny 在教会做工，教会也是有给钱他，他也是靠着他的汗水得到每一分。这里我们再看这个经文呢，我们看从前偷窃的不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你看这个是上帝的一个允许，我这个是看到就可以有余。我们世界教的我们什么？我们要 work smart not work hard， 可能这个也是一分对啊，但是这里教导我们做工 work hard， 我们亲手做的我们反而可以得到有余哦。有余的意思是多余的出来，你可能吃饭穿衣的我们日常所需要的都已经不但满足到，而且还有多余的钱，而且这多余的钱是拿来分给那些缺少的人。所以设计这里上帝祝福我们多余的钱我们是来做什么？ Christine， 或今天你多余的钱你来做什么？ 给出去哦。 给出去啊，这样好啊。 不可以啊。 感谢他有天使的心，所以很多正常人可能比较吝啬的人可能有多余的钱自己收起来，但是这里圣经教我们怎么，我们多余的钱我们是分给那缺少的人。今天多多观讲，你有一个饭，另外一个人没有饭吃，我们讲分一半给他。这里弟兄姐妹看到没有钱的，我们不是叫你把你的钱给他，但是我们就怎样去想办法去祝福他支持他。因为我们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 但是我们不是只是白白 给钱他，但是 OK 做工反而蒙福，可以祝福到别人。除非你是寡妇 OKU， 就算 Johnny OKU 他也是做工赚钱的，更何况那些不是 OKU 的 OK。 之前OK 那个比较敏感 OK。 第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就看见的人的益处。中国人有一句话祸从口出，祸从口入是吗？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我们的嘴巴很重要，我们都是要说一些造就人的话。因为污秽，这里指的污秽可以说是英文字是 corrupt 啊，corrupt 可以指的是可能一些腐烂的水果蔬菜或者一些食物。所以我们就算之前圣经教我们要穿上脱下旧人穿新衣啊，我们就算穿上新衣，如果心里还是没有改变的话，我们还是会觉得旧衣比较舒服，是吗？刚才说了，所以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思想。这更新的其中一个思想就是我们不要讲出一些不好的话。圣经说到我们心里的这，我们再翻一个经文，马太福音12章34节， 马太福音12:34。有吗？马太福音12:34，没有话我直接读给你们听。这一说毒类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我们自然口就说出来。你们想一下，你们还有说出一些污秽的话吗？之前俊豪他有一次忘记盖电话。他在驾车嘛，他打了过后忘记盖电话，就嘟嘟嘟嘟嘟嘟，我就听到，他说出很多坏话，而且那坏话很脏的那种，我还那种很脏的坏话，所以我们人类就是虽然经常每天同工了，我都可能会一时情绪而说出一些不好的话，所以更何况我们所以我们内心需要神的话语一直充满，一直充满。神的话语一面读，我们才可以讲出好话来。OK， 不然的话，我们就跟世界一样，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就是用这世界的话语。世界话语，生气的时候，什么苦口都爆出来。OK， 所以圣灵充满，就能够说出造就人的话。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说出的那种话是要造就。我们再回去那边，回去刚才那边。OK。我们要说的话是造就人的话。今天一个弟兄姐妹他今天可能跌倒了，如果我们说，我们只可以批评他说，怎么你这样差了跌倒了，怎么你没有读圣经啊，你没有跟神亲近，这个句话能够有帮助到他吗？没有，一点帮助都没有。我们不断骂他，你没有用啊，你怎么这样子的，明知道这个是错的，圣经告诉我们这样，你还是要继续这样子做，这句话帮助不到好。但是如果我们要说的话，我们就说是造就好啊，弟兄，今天你跌倒了，可能上帝要你学习谦卑。第二天，明天你可以继续努力啊，重新站起来。这些就是我们都需要听的话，我们人类都需要一些安慰人的话。但是华人可能比较爱念自己的妈妈。我自己妈妈不会跟我讲好话的，我们中国家庭可能是大家同意吗？你妈妈也赞过你啊？妈妈赞过你啊？有啊，我的妈妈没有赞过我啊，你很幸福，感谢主，你妈妈。所以我们有些可能是在这种被批评的环境成长。我以前打鼓打得很差，我来到这边。我那时希望人家鼓励，但是每个人就批评我，哇，你炒股，你回去多点看 YouTube 啦，学习啦。我当然所以感谢主，我在这个批评的家里成长。现在的孩子，你讲他一句，他直接放弃不要做了。我感谢神，我在这个时代，那个时代被训练都是被批评的时代训练出来。所以当人家讲你不好的时候，你就要做得好，证明给他看。我感谢神子，我有这样的父母可以训练到我。 OK， 所以当人家骂你的时候，看你的思想，你可以，所以刚才讲到要改变思想，去接受，把不好的看为好的。所以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自然不会再说出口，不会再说一些弄到我们身体污秽的。所以耶稣那个时候旧约告诉我们不可以吃猪肉，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这一切都不再重要，反而是你所口所出的才是代表着你的心里，说心里干净还是肮脏。所以我们大家讲话的时候要注意，而且我们不断要讲造就人的话，而且要看在对的时机说对的话。 OK， 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人，我们知道一个人去了死了是去天堂，对吗？对，一个基督徒信主了是自然去天堂。如果你在一个葬礼很多非信徒的人面前，我们感谢主啊，这个人去世了，感谢主啊，可以上来了。这句话会对时机吗？你觉得？不会啊，不会啊。所以我们讲话也是要有智慧，好像那个人讲去到人家家， 你的屋子很多魔鬼啊，我要给你赶鬼，也是个没有智慧的话，虽然是真理，但是没有智慧。所以我们不断要用真理和爱心说诚实话。 OK， 看时机在这样，也是要说出充满恩典的话。我们都得到恩典，我们有些甚至有些人需要更多恩典，因为他们有这个软弱，有需要很多挣扎来改变。但是我们需要讲一些恩典的话，神爱你，讲这个鼓励的话可以鼓励到他，神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死。这些话我因为我自己深感同受，在我犯罪了过后，我需要人家安慰我，犯罪了过后反而神的话也弄到我更加强壮起来。所以去年的时候，大家知道我见证，我去年有这个病，我一面睡觉，我从年头睡到年尾，不是因为我要睡，因为我有这个病，我这个呼吸，我太肥了，所以我呼吸比较困难。因为我睡觉的时候我就呼呼大叫，因为我的喉咙被盖着了，因为我太多肥肉了，所以我就睡眠不足，就算睡一整天也是不足，因为流入进去的空气是不足够的。今天 Johnny 不在了，因为 Johnny 之前有这个病，他知道，他甚至要买了个机器给我，但是我告诉他我不需要了，因为神医治了我。OK， 感谢主。所以现在我已经没有那个问题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不断给人家批评，我那个时候我很希望神敢人家说出一些充满恩典的话。所以当我为什么我会下定决心改变，因为当我在看圣经的时候，神就鼓励，就是刚才我告诉你们那个，我们不要为这眼前的这个挣扎被绊倒，我们为着我们眼前，就是保罗这样子，为什么还能够遇到这么多挫折，他的船被沉，被人家追打，他都能够继续向往前看，他都 不需要人去鼓励他，他都是一个人跟圣灵跟独处，就是因为他把他的眼光放在前面。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 Arise and Wake Up， 就是我们要苏醒，醒起来。今天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都要向着我们的眼前的目标而行，而不是看着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的状况给我们自己一个借口说我是情况所逼的，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站起来，我可以站起来，你们也一样可以。 OK 第三十节我们再看，你要讲完了，跟你隔壁讲要讲完了。第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救赎的日子来到。刚才有提到我们都是被圣灵所拣选的，已经被圣灵充满了。我们看一下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我们一切苦毒很累啊，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什么让闹回谤，并一切的恶毒或作淫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OK， 一个是圣灵充满的人所做的，另外一个是没有圣灵 充满所做的。 Instead of 一切苦毒恼恨，我们当用以恩慈去相待，这是圣灵充满的所做的，也充满怜悯的心，而不是去恨人家，反而用怜悯的心去待，然后彼此饶恕，而不是去骂他、毁谤他，并一切的恶毒。因为你们所做的都会影响到我们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是一个人，我们不想伤害这个这么爱我们的一个人。所以你们的母亲爱你们吗？你母亲爱你吗？所以你会舍得伤害她？你也是爱她，对。一个爱我们，我们要更加去爱她。我们不会想要去伤害一个爱我们的人。OK， 神虽然很痛恨罪恶，但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明知道这个是罪，我们还活在罪恶当中，这个是不只是让他痛恨，就是让他心碎，因为他是多么的爱我们。 神的爱在十字架上，我现在你神这个毫无牺牲的爱是多么的伟大。今天如果你们还感受不到这神的爱，我邀请你们可以回去祷告，神告诉他说，神我要去体验主你的爱，因为没有这个爱的话，我们活着好像一个 zombie， 一个僵尸这样子。只有圣灵的爱能够带领着我们做一些我们不可能想象我们可以做得到的。阿门。OK， 今天我做一个结尾。所以我们要穿上新衣，脱下旧人，如何以爱心说诚实话，不要说谎。我们生气是为了公义，是可以被我们控制的，不然我们会犯罪。我们努力工作，把多余的钱分来做善事，分给有需要的人。我们只说造就人的话，我们不存一切苦毒、闹恨、愤怒、让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反而以恩赐相待，存怜悯的心并彼此饶恕，因为我们天父饶恕了我们。所以让我们做一切，弟兄姐妹，让我们做一切来讨神的喜悦，成为新造的人，得到这个蒙福。阿们，感谢主。我们 做一个祷告。感谢主今天能够用我的口说出主你的话语。主，我祷告这里每一个心都能够把今天的话语放进心里。主，让他们回到家能够带着主你的平安，主你的喜乐，然后每时每刻都会有主你的同在。主，你祝福他们，让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今天的神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心。主，我们需要更多来自你的力量，我们需要更多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因为主，我们真的是要改变我们的不好的，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这是我们能够回应主你的爱，我们可以所说的一小点。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的晚上的聚会。主，我们把弟兄姐妹都完全交托你，他们要去旅行的，主你看顾保守他们出入平安，让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并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主，把一切荣耀交给我们神。所以今天的聚会就到此，请大家平安散会，彼此问候，外面有一些茶点可以享用，有需要祷告的人可以向前来，我可以为你们祷告。我们就平安散会。